老头闹肚子了。 老头甭说说哪哪边来了吧，白胡子老头白胡子老头甭起来进你一会儿。 呵，打上了怎么？ 你猜老头脚了，莫道歉。 谁踩老头脚？我还踢他拐棍呢。 你看说话了吧，你踢人拐棍人不帮你啊？ 谁拐棍了？ 这有什么？你我告诉你，这人也缺德了。 我怎么了？ 你弄个老头你在这摆了磨呀？啊，你有好的吧？ 有好的呀。 你有好的你说个好的，这老头的哪不说了？ 老头还不说 现在和谐社会了 啊， 尊老爱幼了。 是 你弄个老头你踢人拐棍的，回头你老了呢，人家踢你拐棍行呗？对不对？你哪不好的？ 我给你换一个。 你换一个，这不说 了。行、啊，有老头还不行？ 你来吧，老太太这回。 老太太行，给换一个啊。 换一个， 说我家有只飞禽白锦八斤鸡，飞到张家后院里。张家有个飞禽白锦八斤狗，咬了我的飞禽白锦八斤鸡，卖了他的飞禽白锦八斤狗，赔了我的飞禽白锦的八斤鸡。说这个， 这可好了。这个跟哪们村那个就能相结合了， 跟你们村结合。 哪们村养鸡的特别多。 哦， 哎，全是那养鸡场了。 养鸡场。 哎，听着，说我家是吧？ 哎，对，你家。 说我家有只飞禽白锦八十多斤鸡。 八十多斤鸡，鸡精那是。 多少斤呢？ 八斤。 哦，八斤。说我家有只飞禽白锦大八斤， 大八斤，还大八件儿， 大八件儿， 是什么不像话？八斤鸡， 八斤鸡， 对， 说我家有只飞禽白锦八斤鸡， 哎， 噔儿， 这等会儿吧，您这怎么还噔儿？什么意思？ 歪了不？ 怎么了？ 歪，刚才我说毛来了？ 说什么？ 我是那说绕口令的祖宗啊。 啊，祖宗！ 你这里头有玩意儿没？ 那您这个呢？ 我这里有高科技。 什么高科技？ 这里有撬口的。 啊，您这是撬口？ 哎，不 是。哦。 哎，你听着比您的强多了。 啊，行。 说我家有只飞禽白锦八斤鸡，噔儿，飞到张家后院里。张家有只飞禽白锦八斤鸡，噔儿，飞到我家后院里。我家有只飞禽白锦八斤鸡，噔儿，飞到张家后院里。张家有只飞禽白锦八斤鸡，噔儿，飞到张家。 灌满了闲了是吗？来回飞机呀、啊？那狗呢？ 坏了，把你给忘了。 把我忘了？ 不是，把你说的那个狗给忘了。 还有狗呢？ 有狗是吧？说我家有只飞禽白锦八斤狗，嘚儿飞到张家后院里。 等会儿吧，不像话了。狗也会飞呀、啊？ 怎么你说的狗飞吗？ 谁说狗飞了？ 你看这人又不认账了， 谁不认账？ 你说还有那狗呢？ 狗也不飞呀、啊！ 你这我不说了，你这摸好的了，一会儿那么老头，这有那么狗，那么鸡，咋混呢？这是有好的没有啊？有好的你让我学，没好的我下去了。 你也得说得上来呀！ 你这人你我 干脆啊，这么着，朋友们，说出俩了，他也没说上来，干脆我说个简单的，给他遮着面子，让他下去，我接着跟您说。说个简单的，这样啊，我再跟您说一个好不好？ 说呗， 说一个啊， 嗯， 这您听着啊， 啊，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， 完了， 完了， 这个好说了， 啊，这好说， 这吃吃的， 好吃的， 哎，三天没吃饭了，我 饿嗝您是， 听着啊， 嗯， 说，听着啊，这回就错不了了 啊， 说吃平头啊。 吃平头还吃分头呢 啊，吃分头啊，不吃分头 还吃背头呢， 吃背头啊， 说什么有什么， 那您不说得吃分头吗？ 吃葡萄 葡萄说吃皮条不是 皮条， 吃我发现 什么了？ 你们这里头有坏门的。 我们有什么坏门？ 有技巧了。 什么技巧？ 你看看 啊 我从现在开始，我把我总结的这套东西

我从此更努力，因为你的真心，我失败了不会灰心，我因为你，因为爱，坚强我自己。你用一粒勇气，耐心等候了多年，你给我的信心，坚定我的方向。我的退缩放弃，你一次又一次承受打击，你因为我，因为爱，坚强你自己。也是就因为这样，我们会更珍惜自己，经过了过去的疼痛，更明白如何继续。也是就因为这样，我们会更珍惜自己，因为是爱，因为真心，因为未来的日子，每一个清晨梦醒有你，陪我患难的也是你，开心时一同欢笑，受伤时携手共度，每一个今天雨天有你，夜里晴雨的也是你，成功时一同享有，试一试我们坦然去面对，只因为有了爱，有了爱。 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